据旅美同胞网报《民族通讯》报道，旅美同胞李仁书8月5号写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，表示要求缔结朝美和平协定，不要进行北京联合军事演习。